我的心窝。当年参军离家时，手捧河水尽情地喝，尽情地喝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仗剑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休息几分钟，我们一会儿再见吧。 心爱的琴键

那海上，一群青春年少的士兵，脚踏上坚起阳光天堂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你含辛茹苦也坚强，你无怨无悔。 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